好啦，今日又嚟到無底深潭嘅時間。 咦？點解整咗我哋三條茂利出嚟啊？ 嗱，你自己話， 我係茂利，我係茂利。係 啦，但係三個都唔同曬，同埋個畫面咧鬆動咗啊！平時嗰三個大男人阿毛啊、 阿毛啊、 阿毛啊、喵啊，同埋阿肥蘇，三個坐喺度已經霸咗成個畫面㗎啦，真係冇辦法再拉歪㗎啦。 係咯，同埋我好少坐中間咯，今日咧被逼坐。 你係正主持啊嘛？ 我好鬼憎坐中間 嘅。喂，介紹下先，我身邊呢位啊，大家好少機會見到。 都有人認識佢㗎，間唔中我都有 sell 下佢嘅。 咁都要再介紹 啦。喺我啲 Facebook 嗰度。 我唔知嘅，我唔知喎。 冇辦法啦，又嗱，人工又俾唔到咩人，咁咪幫佢出下名。 咁樣， 即係你諗住咁就得㗎啦。 係咯。 係啊，我要人工啊。有啲人可能好貪名逐利咁啊，好多人。不過我諗下廣爺應該。 我要人工。 我哋介紹下先啦，我哋嘅導演啊，廣爺啊 嚇。係。 係，如果我哋一路嘅舊同事嚟啊。 被逼拋頭露面。 冇辦法。喂，今日你其實係咪去到已經即係啲嘉賓 山窮水盡啊？ 係咯，冇啦。 我知你就會咁講啊，你同人哋一齊咁樣砌我而家。 梗係咯。 係咪啊？ 唔好俾面你咩？ 唔係，其實我哋最舊啫，我哋識咗咁多年出嚟，即係傾下偈咁啦。 係啊，即係順便啫，其實。 順便。 而且亦都有壓軸嘉賓呢樣嘢噶嘛。係。咁我哋嚟到差唔多季尾啦，咁啊要壓軸嘅，我哋。 啲呃人咯。通常都係咁，大家都知啊，阿花家姐以前就做威塔，啲威塔打電話約嘉賓。 喂，唔係個個知㗎。 就最中意咁嘅。喂，我哋好緊要啊，想請你做嘉賓，因為我哋個最尾嗰集咧，想有一個即係有卡士啲嘉賓，個個都有卡士，個個都係大嘉賓嚟嘅，呢就係呃人嘅。伎倆啦！ 你又點知咧？ 我聽過好多威塔高人啊， 唔係咯？ 啲威塔高人事事 都係咁啦。 嗱，首先我哋今集講乜嘢先？不如同埋點解係我哋三條茂利要坐喺度講先？ 係點解咧？ 我哋有咩共通點啊？我哋有咩共通點咧？我哋 共通點都係人類咯， 年紀差唔多咁咯。 年紀真係差唔多， 年紀 係 接近啦。 你 又大，你大少少咯，係嘛？ 係啦，咁啊，話説咧，我哋咧出嚟啊，喺呢個九十年代尾咧，就喺呢個一個電視圈嗰度相逢噶。 係， 冇錯，已經講緊係十九幾年前嘅事。 九十年代尾， 冇錯。 係啦，咁啊嗰陣時咧就因為點啊？我就因為誤打誤撞入咗電視圈啦。其實我都幾搞笑嘅。嗰時我一大學畢業咧，我本來諗住做編劇嘅。 你卒之都係做編劇， 唔係啊，即係嗰啲 drama 嗰啲啊。咁我就去咗浸會嗰度聽下，即係 TVB 嗰啲講座啦。跟住咧就填咗 writer 喎，唔知點解我以為編劇 writer。 以為係即係作家係嘛？ 係啦，作家咁諗住。 都係嘅。 跟住無端端就去咗呢一個綜藝科嗰度見工喎，見完我都唔知嘅喎，我仲以為自己係會做呢個編劇 嘅。即係你嗰種懵嘅狀態咧，由十幾廿幾年前開始到而家㗎，開始到家。 跟住見完之後，跟住叫我翻工，我先就嚇，原來我去咗綜藝組啊咁。 即 係 你唔知係戲劇組同綜藝組嘅分別。 係啦， 咁而家係咪好睇少即係做綜藝組先冇劇本？ 又唔係咁講，咁但後屘我都冇後悔咯，因為原來咧即係做編劇咧咁鬼辛苦啊！即係聽嗰啲編劇講咧，哇又要捱更底夜啊咁樣，跟住死寫爛寫啊，又好似 你聽人噏啦，個個都話自己辛苦㗎啦。嗱，我啊真係做過戲劇組嘅，我又做過非戲劇組，所以我話你聽，戲劇組啲威塔唔知幾開心。 係咩？ 夜晚你埋間房，大家一齊吹下水，食下炮谷，懟下啤酒，咁大家邊知座座又話度橋。 係啊，嗰個音樂同我講喎。 佢聽朝早翻咗屋企瞓覺，我朝頭早見唔到啲威塔嘅。 但係咁，我好似如果做綜藝組咧，就比較多姿多彩啲咯，即係有好多啲綜藝節目啊。咁我時候做下 EYT 嘅美水啦，咁樣啊幾好玩嘅，即係你有好多唔同嘅題材啊，你可以接觸好多唔同嘅人。但係 writer 其實你 drama 嗰啲主要都係寫嘢嘅啫喎，你冇乜。接觸到 打嘢啦，或者 幻想嘅 啫喎。唔係咁啊，其實兩個又唔同嘅嘢嚟嘅，即係一般聽落咧，因為你一去到話寫劇本咧，個感覺勁啲嘅， 勁好多， 即係導演咁咯。導演個名又真係呃到下， 我就導演係 直情呃到人咩？呃到下人啊！ 電視台導演都呃到人，真係呃到人， 梗係啦。 啊，好似辛酸咁喎。 我哋 有啲想呻下。 睇下咩年代啦，應該咁樣講啦。而家個年代已經好久遠㗎啦。 即係賭上年代就好勁。 賭上， 賭上做過係啊。做過導演 喎，電 視導演， 阿王晶嗰啲都做啊， 晶哥都係。 啊，嗰陣時因為同埋即係導演呢個名啊，本身你聽攞支勁啊嘛，即係你睇下電視拍親劇咧，啲威塔就唔了解係導演嘅，佢哋永遠嗱點樣唔了解咧？你睇親啲電視劇啲導啲威塔啲編劇啊，寫啲導演係咩啊？喺現場咧就係好型咁樣。 沉思咁樣， 跟住就會掟劇本話：，唔拍住啦，收工。即係我真係從來未試過掟劇本話收工。 嗰個係電影嘅導演，仲要係 傻啦！電影導演都唔一定得啊！你估史畢寶啊，真係你試下收，你試下收工。 勁咯，咪講緊勁嗰啲咯。 即係所以佢哋一個誤解咯，即係令到世人咧就以為咧導演咧，哇！ 勁喎！ 係啊，即係如果你話俾阿媽聽，你去電視台係做導演，咁佢知咩事啦？哇，光宗耀祖係咪先？ 光宗耀祖，似燒豬㗎， 即係要請曬啲親戚嚟。 喂，不過講時講喎，即係有啲導演就真係咁喎。以前我拍 drama 嘅時候咧，即係做 drama 嘅 PA 仔咧，即係助導嘅時候咧，即係入行。九十年代嗰個亞視咧就即係幾瘋狂嗰啲，即係所謂電視界最勁嘅導演咧，都即係抓埋嘅導演都喺嗰度嘅，真係有啲咁嘅人嘅喎。 點啊？即係叫埋阿媽嚟， 係好蝦 上香咁啊！ 啊，呢個一定啦。譬如佢會同佢有個導演係會同嗰個同一個演員講：頂你嘅肺，你唔好淨係帶對咩翻嚟啊！你帶阿老得唔得？咁佢真係兜兜面同你咁講嘅喎。 哇！係咪好高級㗎？即係 senior 嘅導演啦， 咁佢冇乜所謂啦，個名最緊要係個朵嘅啫，係咪個梯同 嚇得嚇人啊嘛， 勁喎真係， 佢真係可以兜兜面鬧到佢喊嘅喎，即係唔係一嘢。 你有冇試過咧？之後你自己做導演嘅時候， 我自己導演從來冇啊。 但係 咩？我冇見過，淨係帶咩唔好帶腦嗰啲導嗰啲人啊，你明唔明？ 喂，你咁樣人哋嗰啲即係就咁聽聲嗰啲唔係好明喎。 啊，咁我唔通講出嚟啊？大家明啊？ 自己意會下啦。 即係成日呢個嘢咪成日攞嚟鬧人噶嘛？但係佢哋真係會兜兜面咁樣鬧咧，即係鬧個女藝員咧，佢真係。呆咗㗎！ 哦，但係唔係個個可以咁臭串㗎係嘛？有啲都暗春嘅。 嗰陣時好多導演都咁臭串，即係如果拍劇嗰啲咧， 拍劇嗰啲係 非常臭串嘅。 拍劇嗰啲係 啊，係啊，真係真係你要臭佢咧嗱，嗰啲做助導好辛苦㗎。你除咗已經係好忙好忙係咁要做你要做嘅嘢之外咧，你放工要陪佢嘅。好似我啲同事咁樣咧，我就冇乜機會，好彩啲導演對我好啲。啊！因為唔係好中意我，就費事同我一齊啦。咁佢哋咧就會即係同我啲 PA 咧就會放工，又要去隊走。隊完走又陪佢去玩，玩完一輪之後，第二朝你自己翻工喎，真係慘。 呢啲叫師徒制啊嘛。 係嗰陣時係咁樣， 即係跟師傅咧乜都要做曬，玩就一齊玩， 冇錯啊。 咁啊嗱，你兩位後屘又作為一個綜藝科導演啊嘛。 係啦，可以咁講。 即係綜藝科啦，咁就好似一半半嘅啫，我覺得有啲導演就都好臭串嘅。咁但係有一半咧， 你遇到 有一半咧就暗春嘅，即係好似好臨線咁樣嘅。 好似 嚇，咁但係咧又佢又可能視乎你，即係佢係同咩 writer 夾啦。咁咩叫 writer 咧？可能嗱，我頭先就係講話你同你阿媽講話你做導演，佢明咩事啦？係咪啊？ 做 writer 咩咧？即係做咩咧？ 頭上面有個光環，但係當你話俾你阿媽聽，你入電視台做呢一個資料撰稿啦，乜春嚟㗎？ 係咩咧？花家姐資料。 就攞啲資料嚟到撰稿咯，所以點解為 幾咁低微啊 ？Copywriter 啊嘛， 係啦， 即係 copy 翻嚟抄噶嘛，所以 以前咧 TVB 係叫 creative writer 嘅，即係你 有創作嘅，有創作成分嘅， 係啦，又要寫嘢。好似後屘唔知係咪分開？ 佢有兩種喎，一種叫 creative writer， 一種叫 research writer。 後屘先 即係你個人咧，完全唔 creative 咧，我就為咗抌你做 research writer， 即係你求其揾啲嘢翻嚟寫就算啦。 唔係，最早期係 creative 又 research 咁樣嘅，即係總之撈埋一齊嘅。咁後屘發覺原來分開咁樣好似清楚啲啦。但係其實我哋做嘅嘢都係撈埋啦，即係又要創作，又要寫，又要揾人 一樣嘅啫。 咁所以呢個位咧就比較外人咧就唔係好知係咩嚟嘅，咁甚至你話我係 writer 咁佢就啊寫嘢㗎你，咁淨係知係寫嘢啦。咁就即係個感覺係即係我哋自己有時都好矛盾。其實我哋同導演一齊合作，你知啦，有時一做嘢就喂邊個話事先， 係咪 先？嗱，我寫曬啲 rundown 出嚟，你又唔跟我拍。咁我又唔係好 like 喎，咁點咧？ 即係永恆嘅爭拗嚟嘅，因為呢個電視台嘅制度，即係香港電視台嘅制度咧，就 係咪獨一無二咧？ 唔知邊個 set 出嚟？因為以往咧喺七十年代嗰啲咁嘅年代，即係六十年代嘅年代咧，就真係叫做編導，係同一個人嚟嘅編同埋導， 即係好似啊， 即係而家港台咁咯， 同一個人 喺度。你講係綜藝科定 唔係所有？即係除咗劇拍劇，所有都係編導咧，係同一個人嚟嘅。 係啦， 咁佢哋咧就其實你自己諗、自己寫、自己跟住自己拍埋佢。 係咪蕭若元嗰年代？ 差唔多啦，咁但係咧，嗰陣時就冇問題啦，你自己搞掂曬嘛，即係等於而家港台類似咁樣。 港台 都 係咁啦。 但係咧，後來發展到嗰啲技術上嘅問題啦，因為寫又複雜咗，拍又複雜咗，你一個人其實就真係頂唔住兼顧兩。 唔係，同埋有啲人佢識拍嘢，但唔識寫嘢㗎嘛。 係啦，有啲人識寫又唔識拍嘢啦，咁所以根本好難有兩樣都識嘅，即係除咗我哋呢啲咁幾多啦，咁所以咧變成咧。就其實好難，即係同一即係變成係一個人係做唔到嘅嗰件事，又揾唔到啲咁嘅人才，所以變成咧就兩個職位去 share 一件事。咁但係你可以諗到啦，將兩個職位同時去為一件事而去話事嘅時候咧，如果你兩個都想話事，咁啊死緊。 但係其實傳統上咧，好多 writer 咧係自己會自我矮化咗自己。 嗯， 會嘅咩？ 有啲會， 即係尤其遇著啲比較強啲嘅導演，你會自動覺得哎呀死啦！哎呀佢好似唔係好中意啊！哎呀我都唔好啦，成改一改啦咁樣。 所以點解你頭先話會有啲導演好惡咧？其實呢啲嘢咧都係做場戲嘅，即係出嚟惡咧就變咗現場嗰啲人食得住啊嘛，即係演員又食得住。你知有啲有時所謂嘅大明星又好臭串噶嘛。咁你如果唔有個勢俾佢咧，即係以前我啲導演最中意咧就指桑罵槐啦，對住個自己個助導咧就喺度講你啊。 同阿邊個講唔好遲到啊嘛，遲到好多人等佢，你知唔知啊？嗰啲佢就明唔明咧？其實佢係同阿甲。夾呢個演員講，佢又要同個導助導講，個助導要俾翻佢。係啊 ，sorry， 唔好意思，係我唔啱，我遲到嗰啲。即係大家做場戲咯，喺度日日都係咁樣。係。即係喺一個好虛幻嘅事嘅。 即係又係助導食咗佢，又係 PA 仔。 好中意用。係啊，即係指桑罵槐咯。好多。 咁但係睇下阿廣個即係呢一個咁實嘅樣咧。 係。點樣實法咧？ 實法咧？ 應該都係實係俾人恰嗰啲嚟啦，咪俾啲 writer 恰咧試過。 冇喎，咁話時話真係冇俾人恰喎，都係大家合作。唔知點解咧，可能運氣好啲啦，遇到啲威塔好都好人喎，係啊，遇到威塔好人。 好似我哋都合作過係嘛？ 早年啦。 我哋做咩節目㗎嗰時？ 我哋早年做一個 哇，今時今日嘅韋志豪啊！ 彭浩翔啊，今時今日嘅 彭浩翔啊，真係搞笑啊！真係 都係做你哋嘅節目。 我哋係做一個軟性財經節目，當年啊，九十年代後期啊，搶 錢俱樂部啊！ 啊！唔知有冇人睇過咧？ 真係好笑啊！咁呢個節目咧就係最早期嘅，都唔係最即係嗰陣時好似 算 係都幾新穎嘅一個財經節目。 因為軟性財經節目啊嘛，你唔係好硬性報料。而家梗係多啦，而家好多電視台都有啦。 嚇！咁嗰時就係有一個吧咁嘅位嘅，咁啊就有一個bartender，咁有個叫曾志英嘅一個財經嘅專家咧，就每一日咧就會喺呢個吧，唔知佢日日都去嗰個吧㗎嚇。咁咧就喺度傾偈啦，喂，你點睇啊？咁 多好多嘉賓啦，係咪？ 啊，幾個人嘅，咁啊嗰時即係其實都而家啲好出名嘅嗰啲財經 界名人啦，名人啦， 唔好意思講演員添，財 名人名人，財經界名人， 唔好意思，財經界名人嗰時都係嗰個節目嗰啲嘉賓嚟嘅，係啊，咁嗰時幾突破嘅，即係好多呢啲幾新穎嘅。嘅節目咧喺嗰個收費電視嗰度啦，咁樣我哋都好榮幸 係嘛？ 好榮幸喺佢呢個咁光輝嘅歲月裡面咧，即係服務 曾經參與過啦，係嘛？ 真係㗎，咪開心嘅，即係開心嘅。你諗翻起，哇！嗰陣時啲節目都幾好睇喎，真係。 嗰時 又喺度自吹自擂， 嗰時 冇嘢講。 喂，咁但係其實你大家都做咗即係電視行業都超過20年啦，差唔多嚇，即係都 年。好啊，我中間撈咗好多電台嘅。 係啊，你撈咗電台。 啊，係係係。 咁其實即係喺即係你有冇咩趣事啊？遇到啲咩光怪陸離嘢先，即係符合翻我哋主題。而家先去主題啊！我哋 都唔係頭先都開始講緊。 開始咗㗎啦。 即係嗰啲都係光怪陸離，嗰啲都係。 好似阿廣係咪想講下人工先啊？人工有幾光怪？ 有咩光怪陸離？ 人工有幾光怪陸離？ 入行年代人工都幾光怪陸離㗎。當年我記得我入行嗰時候 TVB 好似 PA 啦，入行咩 PA 啦，即係助導啦，6000多元人工啦。 你咩年代先？ 亞視就5000多元，我係 九十啦。 入行90年代初期93啦。 係，咁你算係咁啊？ 係嘛？ 5000多元啊？ 亞視咯， 係啊，喂，我嗰個年代就喺亞視嗰度做啦。我入行做呢個助導嘅時候咧，就讀呢個助導訓練班。我最記得我同一個 要訓練嘅咩？ 跟住訓練 啦，明星都有訓練班啦，大佬做到 嘅，完全都入去。 而家 hea 啊嘛，我哋以前好認真，咁啊仲讀3個月嘅，咁啊讀嗰個訓練班又仲要考試嘅，大佬你估真係考報名啊得啊，即係有幾百人考，得嗰10多20人不幸嘅就會考到。因為我最記得我嗰陣時去考嘅時候，同另一個朋友，佢今日咧就做咗呢個演唱會嘅 programmer 嘅，係好出名嗰個友。咁咧佢就嗰陣時我就同佢一齊去考嘅，咁啊弊啦。最唔好彩就嚟啦，就個分歧就喺度出現。佢考唔到，我考到，我慘啦。 咁啊，大家 陪人哋去，陪人哋去嗰啲咧， 我唔係陪人，大家都想去嘅。 上個榜啦，你係嘛？ 嗱，咁嗰時做電視咧，我哋做PA 訓練班讀嗰3個月咧，3500個月啫。 哦，你訓練班啫嘛，你訓練班 訓練完3個月， 問你攞翻錢咪算咯。 你傻啦，我猜你傻。咁啊，3個月之後都只不過係4500嘅。 亞視 係嘛？亞視 都出咗名，全行最低啦。 喂，做到哇，做到你塌皮嘅大佬，做 drama 嘅導演嘅 PA 真係。 係係，亞視係零舍低啲嘅。 係嗰時係亞視，跟住到無線，跟住 其實嗰陣時唔算零舍低㗎， 未有有線。 嗰陣時係啊，林百欣年代咧，啊，即係全部勁刮角㗎。其實嗰陣時係加咗好多人工㗎，但係我哋呢啲完全新嘅人去到，梗係 新人就冇乜 啦，最差啦，係咯咁樣。 唔係當年仲有得揀嘅港台嘅可以揀， 港台就難度高啊， 難度高啲，同埋仲有啲其他衛星電視啦。當年而家真係當然而家冇咗啦。啊，我係做衛星電視嘅， 係咩？ 好人工啲。 因為我咪人工高啲，8500。 係啊，差好遠，差 幾遠啊！ 頭先你講嘅5000多喎，最初係咪？5000多同8000多， 係啊，差幾遠？ 係 咯。 哇！咁啊，我去到即係97添， 90年代 中咧，咁啊點解會離開無線咧？嗰時我做咗3年咧喺呢個綜藝方，咁其中一個原因咧，即係好大嘅誘因，真係有線咧個人工真係高50%。 當年有線，哦，哇，高薪挖角喎，原 來50%啊， 佢本身太低薪 嘅，50%啊，你知唔知係幾誇張嗰件事？ 哦，花家姐果然人才喎，高薪挖角。 唔係佢嗰輪真係好誇張，佢真係。 即係不惜一切。 所以嗰陣時咧， 請我哋呢啲咁嘅精英， 仲有呢啲嘢就有個新台之後咧，就會比較高薪咁貴過。即係而家去到咧衰到咧，開新台都係低人工。 係冇錯， 即係都係普通人工咯。即係好似佢哋咧，佢哋已經去到咧，大家嗰、那個嗰啲老細或者係嗰啲中層嗰啲咧，可以可能亦都唔係佢哋決定嘅 ，HR 決定嘅。但係佢哋大家咧已經係接受曬你哋嘅人工咧，就係咁上下啦咁樣。你知唔知？我記得我有一次。即係唔怕講，嗰陣時阿黃生咧想搞呢、這個Free TV 喺最初嘅時候，因為我做過佢嘅一個舊嘅電視台啦， 以前嗰個啦， 咁佢係揾我出去傾兩句，即係唔係話我咩料，咁只不過打普通 話，單獨啊？ 單獨，同埋唔係單獨冇嘢啊！佢當唔係我想強調，當時見好多人嘅，我諗佢見咗一千幾百人，佢每個人都收下風，即係睇下呢行係咩？W 酒店，真係嘅。咁但係咧問題咧就係 Grand，The Grand， 但係嗰度啦，但係唔係呢個問題。佢跟住咁，即係佢講完一輪啦，即係做啲咩做啲咩，大家傾完，即係佢話咁其實你計唔計同我講你幾錢人工？我講咗俾佢聽幾錢人工啦， 嚇死咗佢係嘛？ 佢個樣係 佢諗住俾十倍你係嘛？ 咁樣。咁你都做咁啊！即係佢意思係咁， 佢以為你好高人， 佢真係唔識米，唔識米貴。 但係要解釋一下咧，點解即係電視行業普遍咧，即係一路以嚟話好低人工？其實個原因咧係來自以前無線嘅制度。無線嘅制度係好簡單嘅啫，佢俾你人工唔高，不論你做邊個位，除非你做老細啦。 係。 佢俾你人工唔高，但係你自己會用，因為無線嗰個朵或者你嘅經驗出去咧，大把嘢撈。你出邊撈嘅人工咧係可以幾倍於你屋個電視台嘅人工。 好多人都係咁樣㗎。 好多人都咁， 同事好多， 係啦，因為嗰陣時電視行業仲係一個 professional， 即係可以參與嘅人少好多。咁而你又喺無線個朵好，你參與你識嘅人又多，個經驗又好，咁所以變咗咧， 佢覺得佢益咗你。 基本上咧，你只要升咗做導演之後，你就已經唔會翻工㗎啦。 我都聽聞 係。你日日喺度，即係基本上就個 PA 做，個 PA 就係導演，個 PA 就做咗你啲嘢，個 PA 就日日望咧，我快啲升做導演之後，我就出咗去撈，咁就到我 PA 做啦，即係一代傳一代。 因為嗰時候冇咩撈嘅。 你係威下啊嘛， 威下少啲啊嘛。唔係，我哋有啲 writer 咧，揾得多係咩咧？佢係去接嗰啲馬來西亞嗰啲電視劇啊。 好平 哦，當年 好鬼好賺嘅喎， 即係寫 嗰啲劇情咧，佢有大綱俾你嘅嘛，好鬼寫流嘅啲劇情。 即係寫劇本， 係即係你好容易寫嘅，真係真係好行嗰啲嘢。 咁都好啊，有得做 幾好執嘅啦，就係咯，睇下嗰人做開咪多咯。咁有啲人去做漫畫嗰啲編劇啊。 但係好可惜，因為呢一個制度原本喺有無線嘅。嘅預算盤咧就係、 是 我啊俾好少錢你，但你自己出面揾夠咪得咯，咁你又唔會 OK 啊？你攞住我個朵就可以出去揾食 做爛咗個市。 但係去到後期嘅時候，電視行業已經普遍咗好多啦，可以參與嘅人就即係如果去到而家呢個年代有電腦啊，有即係輕騎嘢嘅年代咧，基本上參與嘅人太多太多啦。咁變咗你好多人喺電視台做嘅時候咧，你出去出邊撈嘅機會，所謂撈嘅機會咧，已經少咗好多，因為出邊大把人啦，成千上萬。 而家仲慘啊，聽聞慘到不得了。 所以變成咧，但係佢哋嘅人工依然 keep 住個 level， 即係依然係。保持低人工，因為佢先可以賺到十億百億噶嘛，大佬唔係點十億百億喺邊度嚟？喺你嗰度嚟啊嘛，咁你減少咗個人工，但係你出邊又冇味咁樣 撈， 所以變成咧喺好多年以來咧已經係少咗好多真係叫做有能力嘅人咧繼續留喺電視 入行啦， 都係少， 因為知道難養家啦。 所以點解話電視沒落呢個好大嘅原因就係嗰個制度。講真，你俾咁少錢，咁有幾多人肯去繼續做落去咧？咁但係嗰陣時咧，黃維基咧就好勁啦，佢分鐘俾你三四倍嘅人工， 好誇張， 即係一個 cameraman 可以跳咗三四倍嘅。 但好似話任砌喎。 咩叫任砌啊？ 任砌即 係都任砌㗎啦。 唔係啊，佢直情係個好似話據聞翻工時間會超長㗎喎，係嘛？ 超長極有四倍人工，你出去都撈唔到啦。 係啦，你揾唔翻啊嘛，你揾唔翻。 黃生冇開啦。 黃生而家唔揾你。 再開嘅時候， 據佢選立法會，佢唔得閒同你開電視。 議員助理啊，議員助理。 可以入股我哋網台啊嘛。 啊，都得，係黃生，係黃生。 call我啦，有咩事？如果你真係想入。 好，等翻嚟再講。 各位亲爱的听众，由于本台于兴建新设备初期，播放质素暂未稳定，6月5号的《黑齿云内》和6月6号的《无底深谈》声音播放方面更加是强差人意。为此，本台决定将该两集节目先行下架，稍后另行补回各一集，以免相关客户受损。在此向各会员致歉，本台将会精益求精， 在服務各層面不斷加強，無求不負各位對本台的支持，多謝。 話時話今集咧絕對唔係 hea 做嘅嚇，亦都冇呃錢嘅成分嘅 真係，我覺得有少少咯。 通常啲片頭都係講俾人聽，我絕對唔會呃你。 嗱，因為咧今日咧佢兩個講啲嘢咧，我都未聽過嘅，即係絕對係秘聞嚟嘅。即係識咗咁多年咧。 但係你講啲我聽過 喎。唔係啊， 對我唔公平。 陣間我仲有好多嘢爆㗎。 咁好啊，我真想 咁啊，你講先啦。 我講乜嘢啊？ 喂，你 TVB 做過㗎嘛？係咪先？全港最大嘅大台係咪先？咁嗰陣時做咗三年，其實有冇啲咩趣事發生先？有冇啲好人好事啊？衰人衰事咁先。 衰人衰事啊！唔知好得意喎，係有幾件事唔知硬係會好深印象。 幾件事？其實第一件事先。 又唔係，即係啲唔係咁，因為我哋做綜藝節目咧，咁你會有好多點講咧？即係喺個節目裡面會有很多事發生，即是一些比較得意的 item 啊，有時會想一些什麼即趣劇啊或者什麼啦。我記得那時候有一個節目呢， 即是你做歡樂今宵啊？ 末代要加 末代末代末代那時候，因為我姓胡嘛，我是就是 TVB 最後一支筆，你知不知道？ TV 而家唔識寫字㗎啦，啲人 因為啲人打字多，你仲係揸住支筆寫字。 嗰陣時係咁叫我，因為咧TVB 有一個叫 TVB 第一支筆，咁我又嗰個咧又叫 胡小姐。 小姐你都知啊？ 我聽過個朵。 哇！呢個好出名嘅，知唔知 啊？我聽過個朵咯。 佢咧就係好早年代咧，就係喺 TVB 開始做，即係嗰啲 六幾年嗰陣時啦。 咁佢寫下寫下寫到尾啦，咁誒點講啊？即係年紀又開始大啦，又可能佢好熱愛呢個電視嘅工作啦，咁佢就負責咧，就每日就去睇翻曬嗰啲帶，因為嗰時啲帶冇個大餅嗰啲， 係好大餅啊！ 負責睇帶， 睇翻曬啲帶，跟住 mark 翻曬，做曬 record， 每一日翻工就做呢樣嘢。 Library 好忙喎， 你可以咁講咯， 都好忙。 總之佢就會睇曬所有嘅節目，咁啊做翻啲record， 每日都好多嘢做咁樣。 我見佢好似都好開心㗎， 每日睇幾個節目，真係睇到嘔嘅喎， 不斷睇咯。 哦，都幾都唔係易做喎、 啊。咁我諗佢樂在其中嘅，因為真係中意呢一個即係行業咯要。咁我記得嗰時有一個節目咧，即係嗰時係一啲遊戲節目嚟嘅。咁個遊戲節目咧入邊咧，就係佢嘅設計咧就好似一個大富翁咁啊。係 大富翁哦。 大富翁咁你因為佢分成兩隊咁比賽啊嘛。咁你佢就即係我哋諗咗一個 gimmick 咧，就係一副大富翁，跟住咧嘟嘟嘟嘟嘟，你撳到去邊一度，跟住就要做嗰一個環節嘅嘢，但其實所有嘢都係度好曬嘅。 係， 明唔明啊？ 明， 你明我講咩啊？ 係， 即係其實都係一啲 item 搭住曬嘅。 明。 但係咧，個即係好似一個包裝，就係一個大富翁一撳，跟住佢咪會行咁嘅走燈噶嘛。 哦， 咁去到某一個燈停咗喺度，啊，呢一個咧就係要浸浸踢波波啦咁樣。 即係一個廣西嘉年華會玩嗰啲啦，幸運輪啦，即係變成電子燈箱，好似 high tech 少少。 定會唔會做係做馬嘅，即係定咗嗰格㗎啦， 做馬嘅定咗個 set， 唔好用做馬咁難聽。 咁啊即係咩？做馬啦。 有設計。 有設計。 跟住點啊 ？OK。 好啦，咁跟住咧，咁由於幕後有一個道具係負責撳㗎嘛，佢要。 係啊，撳錯掣。 係撳咗咩掣咧？ 咪撳咗去第二度咯，即係第二樣嘢嚟嘅。 即係原本係跳波波，點解佢跳海？ 即係變咗冇道具啦。 冇道具啦，或者係唔記得咗冇道具定，總之唔係嗰個設計本身就唔係做嗰樣嘢。咁咧跟住結果咧， 節目直播 嘅 喎。 live 㗎，係啊，因為我哋嗰時好多都係直播嘅。咁跟住咧就有其中一個藝員咧，佢後屘都成日拍劇嘅，佢個仔而家娶咗個好出名嘅內地明星㗎，你知啩？ 兩個字 嘅。 跟住咧佢就喺個 曾經街市做過 喺個化妝間嗰度炒蝦擦蟹啦。 係。 真係好誇張，鬧得好緊要，即係話有咩理由要咁會咁啊？你哋點做嘢啊？咁樣，但其實我哋控制唔到噶嘛，大佬，我唔知嗰人會撳錯啊嘛。咁其實啲蝦碌嘢嗰時就覺得，係諗翻轉頭都幾好死捉蟲嘅啫。 咁但係最後點咧？炒完蝦，炒完 蟹，完咗咪可能主持啲兜幾句咪完咗佢咯。唉，其實咧都係玩下啫，大家唔使咁認真。 但係嗰個節目嗰個 item 冇得玩噶咯喎，你都冇嗰樣嘢係嘛？ 咁係啊，所以 要靠嗰啲師兒執生 咯。 即係本來個 item 十分鐘。 因為佢哋原先係一個比賽啊，咁你突然間咪比唔到。 比唔到咪講十分鐘嘢變咗。 我又唔記得點解，因為 會遇嗰啲咩惡人啊，即係衰人嗰啲先。 惡人啊，咁我記得就係兩位。 最紅的阿姐啦，呢 個 A B 姐 ，T V B 嗰陣時九十年代啦，記住九十年代嚇，咁就 好多個 喎，幾個阿姐喎，有啲肥啲， 有個唔喺度， 有個瘦啲， 係有個唔喺度 嘅，有個寸啲， 有個仲喺度，有個唔喺度咯， 有個在生嘅， 有兩個嘅， 有個成日都見到佢，仲係唔知一日個禮拜開電視， 好中意唱粵劇嗰個嘛， 咁啊話説嗰陣時我哋，因為我哋寫劇本咧，即係寫，因為寫啲稿俾佢哋讀啦，咁樣，大家唔好以為嗰啲綜藝節目嗰啲主持人自己講嘢，好似我哋咁， 我無線唔係嘅，無線全部有稿跟嘅， 無線就唔係，全部而家唔興噶啦，而家全部都自己齋吹噶啦， 係啦係啦，不過有線都係嘅，我哋都會寫稿，但係咧寫啲重點啦， 寫 point 冇人跟啊，睇個 writer 叻唔叻嘅啫， 我真係發覺冇人跟，啲人咧好老實講，啲人好鬼 跟個浪嘅， 好鬼唔重視 writer 噶，即係你啲劇本啊咩成咧，求其拿咗劇本又話。誒咁樣講都唔信，跟住又自己又擋一句，跟住走去講。 啊，有啲如果自己冇乜料， 你又有幾信咧？真係好。 其實佢哋即 係 覺得自己好威啊！佢哋跟其實都跟翻稿嘅，只不過跟住嗰兩個字又當自己嘅啫。 所以有時真係威太好似好冇地位咁嘅。 不過有啲佢真係本身冇乜料、冇乜內涵嗰啲藝人咧，佢係跟足你喎，因為佢驚佢自己講錯。 講錯嘢啊！ 人哋 follow 你啫，話人哋冇乜料，人哋尊重你啫。 講真話都唔得嘅。 都唔係嘅，有啲人真係尊重你嘅，即係覺得佢喂咁你寫得揾個諗個度過我，唔好改你啦，改你咁咪冇意思喎，咁你做乜？即係又要寫咁耐啫， 尊重咯。咁啊，講翻嗰兩個姐啦。咁其實因為嗰時我哋嗰個節目裡面，咁佢哋有時會同場噶嘛。 係。 咁樣寫稿對就好小心。 即係邊個講嘢先？ 邊個講嘢先？ 邊個長啲？邊個 仲有？係。邊個講幾多句？另外啊 ，A 有五句，另外嗰個又要寫翻五句俾佢喎。 即係一人要平均分嘅。 係啦，跟住咧，如果呢 part 咧，阿姐講咗先 ，sorry， 阿 A 講咗先。 我你講。 跟住，另外嗰 part 咧就阿 B 佢就要講先，即係你一定要平衡咯。如果唔係就會好大鑊。 會點啊？ 唔知，我哋唔敢試。 會消失啊！咁樣會被消失咯。 試都唔敢試咯。 即係下次冇機會再做呢個節目啦。 喂，所以其實 TVB 都出好多即係惡人。老實講 ，TVB 嗰時啲人紅啊，即係我細個真係睇住個電視食飯。 係啊。 TVB 嗰時真係超紅嘅，即係所有做乜都係咁睇㗎啦，就做咩你都望㗎啦。嗰啲龍鳳情場賀台慶式嘅男女爭鬥咧，做到今時今日都仲係男同女喺度鬥嘅，拍親每句嘢都係話你先唔識啊，我唔識啊嗰啲咧，即係永遠嗰啲嘢咧就憤呢個龍鳳情場賀台慶嘅男女鬥。咁但係嗰陣時真係好多 TVB 嘅藝人真係都好紅啊，尤其是啲搞笑嗰啲啦。 係嗰啲趣劇啊，同埋嗰啲綜藝 人士啦， 綜藝節目啦， 綜藝節目咧，其中一個最出名嘅盧海鵬啦， 鵬哥， 即係盧海鵬最出名係咩？後期就係盧海鵬試咪啦。 同埋佢係唔化妝嘅，堅決。 佢 連印油都唔印。 佢嗰個試咪嗰個年代咧，就係喺我做亞視個拍劇嗰個年代啦。佢嗰句試咪就喺嗰度嚟㗎啦。 哦，其實咧，聽喎呢個。 其實佢講咩嘅咧？ 睇住佢㗎。 有人話咧，就即係後期咧，咪即係佢哋話啲人鬧話葉家寶啊嘛。係。佢話家寶我。唔係，係個即係咩？攞一棚試麥，我乜啊，幾個字啦嚇咁樣。佢其實鬧邊個咧？其實佢冇嘅。佢有一次咧，就其實佢最開頭呢句嘢咧，其實鬧一個真係叫家寶嘅人，但係絕對唔係葉家寶，因為葉家寶嗰陣時唔係做呢個製作，佢可能 即係有個行政，有個 writer， 有個 PA， 真係叫 陰功啦。因為佢鑊鑊都衰某啲嘢咧，就令到阿棒哥要等。啲大哥唔等得嘅，等兩分鐘都覺得咧，佢真係唔等得到咧，係會問你幾時到我啊？咁你答唔到佢啊？嗱，都差唔多，差唔多 ，OK， 佢就揸咗個電單車走咗，即係走咗嘅喎，佢唔再翻嚟嘅咯。你真係大件事啊！你 以前好似匪姐嗰啲，佢哋完全都係咁樣做嘅。 你翻去點交代啊？唔係大， 佢哋好嘅時候就會好好嘅，但係佢哋即係又要一定要你好有專業嗰個操守，一分鐘都唔可以。 但係我覺得啊，嗰陣時嘅阿棒哥咧，其實佢唔係專唔專業啦，我覺得佢真係完全唔理你個温單去到邊，總言之未到我咧，我走㗎啦。咁你又慘啊！你又即係不斷要就佢先，但係你就得佢，咁其他人咧？ 係咯，又要等。如果有兩個大哥，咪好大劑。 嗰度唔止兩個大哥啦，個個都係大哥嚟嘅，得你唔係大哥啫，你自己諗住。咁總言之，阿棒哥就係嗰陣時咧，就係佢真係有一次咧，就試麥嘅時候就喺度玩個 audio 啦。阿盧海鵬試麥，哦，咁樣，跟住佢就即係成為咗即係經典啦。仲有一句咧，就係家寶。咁樣嗰四個字咧，就係因為佢話嗰個 PA 咧。 但個 PA 係咪當時喺現場㗎？ 我唔知佢乜現場啊，應該都喺啊，因為佢就係鬧佢成日都搞錯嘢，於是乎令到佢哋即係個製作唔順暢啊等等，佢就好興，佢就用咗呢句嘢，跟住嗰個 PA 慘啊，鑊鑊都俾人講呢句，講到而家後來咧變咗啲人以為又係講葉家寶，其實就唔係嘅。 個 PA 而家仲喺咪行啊？ 唔係做呢啲，我唔知佢做緊咩喎。我都好耐冇見過佢啦。 哇！真係大鑊啊呢個。 係啊。 通常即係如果你一個紅嘅 artist 啦，出聲鬧你咧，你都好大鑊啊！即係我記得嗰時咧，講翻少少電台啦，咁就話説我哋即係電台 operator 噶嘛咁樣嚇，咁啊就話説咧有個好紅到 哇！真係呢個宇宙級嘅呢個紅星啦，咁樣去做訪問啦，咁樣 電台 係啦，電台。咁話說有有一刻咧，嗰個 operator 咧，佢就做咗一個好似有少少不屑嘅表情， 不屑， 即係可能講咗啲嘢，可能佢嗰啲，即係嗰啲咁嘅樣啦。 係 哇！跟住對方一行出嚟，你頭先咁係咩意思啊？ 是 咩？係啊，咁樣鬧佢咯。你頭先個態度係咩態度？ 咁佢可能唔係對住佢做嘅喎。 咁佢就咁啱俾佢睇到佢做，跟住咪鬧佢咯。即係當眾鬧，咁其實真係凍過水㗎啦。 嚇點啊？即係冇得再做啦。 我唔知道，我冇再追問啦。但係應該都唔係幾好過啦。 嚇！會而家佢喺咪度啊？嗰個 operator。 我知啊，我揾到話。 其實呢樣嘢真係好多餘啊！我覺得即係你一來你係唔係我間公司嘅人？即係我嚟，即係你做嗰個表情，即係你講一句嘢，我又唔係老闆要俾反應你啦。二來咁我反應未必俾你㗎啦。咁你自己走出嚟鬧餐懵，如果我今日咁樣俾人炒咧，而家一定會評機會告你啊！即係唔知去邊度都好啦，勞工處。 佢未必炒你，但可能會即係俾啲説話你聽。 但我覺得如果你話同一間公司冇計啊，你話俾有個 CEO 落嚟，咁你俾個咁嘅面色人睇，咁咪俾佢丙你啫。但如果第二間公司有個所謂嘅升，我理得你。邊位啊？係咪先 ？Scarlett 笑話都唔得啊！打個喊路都唔得啊！咁 係啊，其實你為事都係咁話咯。 其實佢哋真係唔敢打喊路㗎。嚇 邊個？ 即係咁，你會攰啊嘛？成你譬如三個鐘都係講時事有鬼沒，咁你有時打喊路，咁你對住咁樣點打喊路啫？咁你咪唯有咁樣，唉，偷偷地咁樣落地下執啲嘢。 一打喊路又俾大哥話， 唔知 做咩啊？我講啲嘢唔精彩啊！而家咁悶啊！ 通常佢哋嗰啲，通常嗰啲演員啊，嗰啲幕前人咧，即係好。好在意嗰個面子㗎， 係㗎， 即係佢哋覺得你咁樣做咧又唔俾面佢啊，即係你拍佢先，唔拍我先，即係唔俾面我啫咁嗰啲啦。咁但係又要講翻一樣嘢嘅，其實咧喺電視台做一個主角啊，即係如果拍劇咧 ，TVB 定下嘅制度咧，真係基本上你係死緊嘅，你係少啲體能都做唔到嘅，即係你每日可以連續幾個月咧，每日都係零八，即係朝頭早八點到夜晚兩三點啊最早㗎啦。跟住可能分分鐘係通宵到三，即係朝頭早六點。 你講緊 drama 定講 drama？ 跟住八點鐘又去，喂都唔計嗰啲可能又要做 drama 又要做 variety 嗰啲人。咁其實即係我話，今日阿花家姐，我俾個主角你做，我相信你都頂唔到一套劇啊。所以其實都好慘。 聽聞係先係外景，然之後接廠咁啫嘛。 係啊，仲有好多好多嘢㗎，所以佢哋最後咧就會用一招係咩？到而家都用嘅臨， 即 係臨廠。 臨廠 係啦，就係催你唔漲啊嘛，因為咧。尤其是你如果不是即係嗰個公司的一個合約演員，你只係啲即係外來的演員嗰啲咧，拍一集一套半套就不做嗰啲咧，咁啊專用冧嚟到搞啦。其實佢冧都好嘅，佢一冧咧就益街坊啊嘛，大家一齊， 大家一齊唔使捱啊，應該話。 所以有啲演員咧就好識做嘅，佢聽日想冧啊，因為我頂唔到，咁就會佢就會 call 定聽日一朝早嗰班單嗰班人咧話。我哋唔翻㗎啦，咁我大家就知啦，咁我就唔好朝頭早嗌我五點鐘出咗門口之後，你七點鐘先話不停唔翻，你玩嘢咩？咁咧佢就好識做嘅，大家識做啦，無謂即係搞多人啦。咁呢啲叫識做。 咁幾好喎！ 係啊，有啲啦，有啲唔出聲。咁我試過嗰時做 PA 就有個朝頭早七點鐘啊，佢又唔通知我啊，佢想唔翻，但係我七點鐘已經翻咗，一早翻咗去啊嘛，佢就打翻俾我啊，邊位？唉，我好辛苦啊，肚屙唔翻。我話哦，肚屙 OK 啊。咁你睇下啦，咁啊瞓。其實大家都知係做長戲嘅，但係佢又照同我做長戲。 照樣打碼俾你。 係，我又照同佢做長戲。哦，咁你睇下啦。 咁都好啊，可以即刻翻屋企啦，係嘛？ 係啦。 其實太辛苦啦嗰陣時，後屘而家好多藝人即係走甩，叫走甩咗嗰啲咧。 而家多啲選擇啊嘛。 哇！佢哋講翻簡直真係恐怖。 咁但係佢哋要捱過嗰段先至可以紅嘅。 你都可以咁樣講，但係嗰一段嗰種非人生活咧，即係唔好計有幾多錢人工先啦。但係日日叫你十幾二十個鐘，你唔好忘記喎，你出去唔係可以帶個軀殼嘅喎，你分鐘仲要著住啲厚嘅衫去打， 黐曬須， 又或者要記一大堆對白，記唔到你係俾人丙嘅喎。 同埋佢哋係要有幾厚咧個妝咁遮住個倦容。 冇㗎，你都係 keep 住咁上下咁樣，所以你有時見到嗰啲人咧，即係點解 TVB 劇會係瞓覺或者病嘅時候個妝同個頭都係咁靚嘅咧？其實你要明白啦，佢一日拍嘅長度咧，係拍到你根本上咧，你只係得十五分鐘至到三十分鐘就要完成所有嘢，包括化咗個妝、換咗件衫入嚟排戲，跟住導演又機排一次，跟住拍咗佢。可能半粒鐘之後你已經拍曬一場啦，咁下一場我又要到扮病啦。喂，我幾時得閒落妝啊？唔好講少啦，咁啊，即係算啦。 一個妝搞掂佢啦。 太冇人性嗰件事真係，唔怪之嗰啲電視城咁多鬼故啦。 唔係而家係咪咁先？而家都係咁。 如果都係咁嘅，因為 TVB 嘅制度係唔會改變，佢用呢個制度先賺到錢㗎嘛，即係將嗰件事 佢焊工廠咁喎， 揸壓到最少時間。 富士康嚟㗎喎，原來 係。其實好辛苦㗎，你喺大陸拍劇唔會係咁樣㗎嘛。 我諗而家會好啲啦嘛，佢哋都知道賴嘢，因為好多都走啦嘛。 佢個制度係唔會改變，因為佢廠佔外景。 但係我諗咪有人道少少啦，開始。 冇，最多係你請。 病假嘅時候，佢唔會捉你炸刑，或者叫炸少啲刑，即係或者大家叫做即係個心裏有個共識，唉、哎，都知你頂唔到，咪唞一日啦咁樣。但係絕對唔會改呢個制度，因為呢個制度咧係持之有效，而且係佢將嗰個成本壓到最低，最簡單。如果唔係，佢根本賺唔到錢㗎。你諗下，你要拍咁多劇，要咁多嘢，你根本做唔到㗎。如果你真係每套劇都俾足錢人啊，每套劇都用咁多時間，你根本做唔切。 而家佢都唔係靠自己嘅，即係。本土製作㗎啦， 而家開始個市場有改變啦。 咪係咯， 唔係佢唔靠唔得喎，而家個套好似收視一般啫喎。 咪係咯，唔掂喎。啊，咁啊，即係其實嗱，你一間又講下你哋嗰啲辛酸啦。咁我又數多一個咧，頭先講開即係嗰啲 artist， 即係 紅星 發威， 係有 啲嗰啲係啦，即係炒大鑊嗰啲咁嘅例子啦，就係、是、即其中一個咧，就係、是、有一個又係好出名嘅。電視節目主持人啦， 又要估嘢啦， 主持人 三個字啊， 三個字啦， 好 高好高， 有時三個字，有時兩， 有時 高嘅，你諗咪諗到你講邊個啦？ 哎呀，唔好講邊個啦，好衰啊！咁咧就話説咧，即係佢有時都幾冇品嘅，即係都即係幾串下嘅。咁就話有一次佢就遲大到，咁啊入到化妝間，咁然之後咧佢就有個 PA， 就好唔覺意咁望一望個鐘， 哇！ 望望個鐘， 而家話我遲到啊！ 你點知啊？ 係啊， 我準時喎。 話説就係咁樣啦，唉， 咁啊 ，PA 又炒咗啦。 跟住，唉，都係唔知。總之就俾人鬧啦，就係俾人鬧。 冇辦法啦，你話大哥遲到喎， 大哥就可以遲到。 佢冇話遲到望個鐘啊嘛。 即係暗示啫，暗示都唔得。 望下個鐘啫， 耀威啊嘛，話冇面子喎。 但係有時我覺得即係其實作為一個 artist 唔好將自己擺得太高咯。 artist 係擺到自己好高嘅，因為那個心態咧好紅嘅，同埋咧，尤其是如果而家咧，你諗下而家啲新一代嗰啲好多年啦嚇，嗰啲新一代嘅藝人一出嚟，就算一個僆仔，其實乜都唔識， 覺得自己好 又冇地位，但係身邊有十幾個人跟住， 又 化妝，又經理人，又保姆，又助手，個個都捧你嘅，或者隔離嗰啲人幫你擋曬嘅，你覺得自己好似皇帝咁，你覺得死緊嘅根本就 係啊，嗰啲其實紅得唔耐嘅通常。 嚇！ 即係咁 紅起添啊！直頭未紅都未紅過，收下 線。係咯，即係當你一冇吸引力嘅時候，就散兵啦，大佬。邊個想捧你？ 所以其實你見到咧，即係嗰陣時喺娛樂圈，即係比較紅嘅好多人咧，其實越紅嗰啲其實係越 nice 嘅。但當然亦都有個例外咧，就係、是、通常做笑啊搞笑嗰啲人咧，個真人就係衰人嚟嘅。 啊！我都聽 聞好多，即係大部分都係唔知點解嘅，即係佢平時 有諗住暗示一兩個人， 唔使暗示嘅，你自己諗下邊個係搞笑嘅，多數都係一個衰人， 係冇錯， 即係串啦、麻煩啦、老土啦， 點解咧嚇？ 集於一身， 點解咧？但係佢又咁有搞笑嘅天分咯， 因為嗰啲人。 壓力太大咧，平時 唔關事啦。如果你講壓力，個個都有壓力啦， 個個都一樣嘅啫。 咁但係問題，佢哋好多時都係咁，唔知點解，可能因為佢哋聰明啲啩。因為搞笑嘅人咧，即係咁，你又識點樣氹人笑，識點樣去演繹嘅話，咁其實你都幾聰明嘅。 好似你都好多聽眾話想你做棟篤笑喎。 係咩？ 咦？咁你個為人係點嘅咧？ 唔係你儲夠卅個，你儲夠卅個先，我而家得。 有兩三個嘅又。 儲夠卅個先再 call 我啦。咁但係咧個問題咧就係佢哋咧可能即係太聰明啲咧，咁可能去到咁上下又覺得囂咗。 佢知道自己嘅位置咯。 自己位置 咯，你用自己嗰個位置咯，你唔敢話翻我轉頭咁樣啦。 你有冇聽過一個巨星，即係笑像巨星，佢最中意係咩？佢最中意咧，同你唔係瞓覺梗噶，同你一齊拍戲嘅時候咧，如果你大家一齊拍場戲，佢發覺你，咦，你做得好好喎，佢會自己 NG， 佢會自己講錯一兩句對白，令到你嗰個 take 唔用得。 哦，哇，咁陰毒啊！ 嚇，係㗎，好多人都係。 即係唔好搶佢鏡。 係啦，即係唔好搶佢鏡，即係你做得好嗰場咧。咁我就要 NG 你，等你個導演用唔到嗰一 take， 好多時都會咁樣噶，即係呢個係唔係我講嘅，係即係不唔好講邊個講啦嚇。咁即係佢真係公開嘅呢件事，咁所以其實好多人咧，佢哋係比較可能佢 心胸太狹窄啦。 心胸狹窄之餘，同埋佢個位置啊，因為佢可能得來不易啊嘛，去到嗰啲環境，咁你會覺得哇，何用乜嘢俾你搶咗？ 咦，咁似電台咧，以前有一個揸 fit 人咧，佢係咁嘅喎。我哋好似八婆咁講人哋壞話添。 係啊， 而家都係都少少啦，成次都係啦已經。 事實上真係八婆嚟嘅。咁咧就話佢又點咧？哇，又係衰格啦。係。一到差唔多咧咁上下啦，佢就開始覺得冇咩講啦，咁啊停咗機啦，唔係停咗機即係去 break 啦。係。break 期間咧，佢就睇下喂你點啊？你有啲咩料啊？一齊分享一下。 哦，即係睇你。 睇完之後一開麥，哇！講曬人哋啲嘢出嚟。就當自己啊，當自己啊， 呢啲係衰格啦。所以我都知道有咁嘅人，所以我平時寫得好料，我料到 寫得好料嘅。 花家姐講咗，你都睇唔到我寫乜，咁咪冇事咯。呢個就係絕招啦。 都係高層嚟嘅。 高層嚟㗎，揸 fit 人。 揸 fit 我揸 fit 人。 知道邊個咧？ 揸 fit 人。 不如 break 嘅時候，我哋互相問翻大家，其實講緊邊個好冇？ 邊個字嚟估啊？ 講俾觀眾聽。 係啊，我哋翻嚟再講啦，我哋嚇，你想知我哋講咩？ 有咩 PM 佢啦，PM 佢啦。